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进入了这个约伯记系列的第五讲，题目是我的救赎主活着。约伯记是一本是看来好似乎是阴暗又或者是沮丧的一卷的书卷，因为主角是遭受到是一种莫名其妙极大的苦难。基本上人类最恐惧去面对的约伯全部都经历过，包括没了所有的财产，失去宝贵的健康，十个儿女顷刻之间全部灭亡，太太亦都不谅解他所说的说话是好像一支针一样刺入约伯的心里面。不单止这样，约伯是四个的朋友，其中三个是先到，另外一个后期才加入。三个朋友最初其实都很同情约伯的遭遇，体恤他所受的痛苦，同他一起的哀痛。但是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去到三十七章，约伯四个的朋友，他们以神学家哲学家的姿态，并且是车轮战的方式，轮流一而再的向约伯提出那个指控，论断约伯受苦的原因。而约伯一直亦都是声嘶力竭，针锋相对的来到为自己来到是申辩。今天我们来到去看约伯记，大约是中间的一章，其中一段很简短的经文，就是十九章二十三至二十七节。这一章讲到约伯在最黑暗的境况当中，但同时也是星星和月亮最明亮的时候。我认为是整本约伯记里面的高峰。很多人认为的高峰是在哪里呢？就是说呢，应该是在38章去到42章，这个才是高峰，就是神自己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和约伯聊天那个的情景。虽然约伯得不到很合理他为什么受苦的原因，但他仍然讲了一句是经典的说话，就是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为什么我说十九章是约伯记的高峰呢？稍后我们会去一起来到去思考。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影，或者是都听过这个故事，就是舒特拉的名单。这套电影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德国在波兰一个集中营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有一个的是商人，他的名字是舒特拉，他也是德国人。他以他在商界的背景，他用一些的手段是总共救出了1200个在集中营等待死亡的犹太人。他的英勇事迹在这个的犹太人的圈子的里面是非常受到是犹太人对他那种的敬仰，对他的尊重。他在耶路撒冷那个的是墓碑上面，这个也都是每一年是非常多人前往去游览的其中一个的景点。舒特拉尽了他一切的力量，但他只是能够救出1200个犹太人。当他在年老又或者是甚至乎当他 过身之后就没有能力是更加的来到是救其他人。但是今天你同埋我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拥有一位的救赎主，这一位的救赎主是永远的活着，在历世历代之中，以至今日、听日、将来，亦都是拯救千千万万的人。约伯在第十九章不单止承认有一位的救赎者，更加他知道这一位的救赎者是永远的活着。十九章的开始是，其实约伯是回答回比勒特，或者比勒达在第十八章第二轮所提出的指控。我们都知道他三个朋友是似乎对约伯所受的苦况不是那么明白，所以一直尝试是以神学角度，以人的观点，以人的经验去厘定约伯受苦的原因。简单的结论就是因为约伯犯罪以致受苦，甚至乎是将约伯是列在恶人那个类别的里面。刚才是 Terence 他所读的经文是19章23至27节，但我们用少少的时间来到看回，是由开始1至22节少少的背景，以至我们可以是更加有是更深对23至27节的体会。首先就是说从第一至第六节，这里呢是讲到约伯他的经历是一种不被谅解的一种的痛苦来的。一至六节，基本上约伯几个朋友是不断的诽谤斥责，已经是去到一个是激怒到约伯是一个很愤怒的一个的阶段，亦都是去到一个阶段约伯不能够去再忍受。因此他说，你们要我受苦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已经是十次侮辱我。其实看回之前的经文，你会发觉点止十次啊。嗱，呢度用十次，其实就是咧系一个约数，就是讲到其实就是话咧系代表经常的意思。然后在第四节的时候，就用了一些是讽刺的说话。第四节点话咧，就是话咧，你哋个个话我错，你哋个个话我犯罪。咁我就错咯，咁我就犯罪咯。其实一听你就知道系一啲晦气嘅说话，就好似我哋有阵时同人去顶嘴，我哋咧系去到最后就话，你话我错就错咯，你话我唔啱嘅就唔啱咯，得未啊？其实就系话咧，讲呢说话嘅时候就系唔想再去拗个意思，唔想再嘥气。人情冷暖在人生当中很多事都会经历得到。2004年在中国重庆市一个的细小的县的里面，有一天有一个的农民叫做是金有树，他突然间听到在门外面一声的巨响，他即刻就冲出去门外边睇一睇，究竟发生个咩事？原来有一架中型嘅巴士喺行驶当中，跌入咗一个系有五米深嘅一个嘅系我哋叫做系祠堂嘅里边。咁里面咧车里面有十九个人，嗱呢十九个人佢哋嘅生命就危在旦夕，所以呢一个嘅金有树二话不说。即刻是跳落去这个的冰冷那个的水里面呢，将十九个人全部都救晒出来。这件事 当然是轰动了这个重庆当地的社区。更加这个农民叫金有树呢，就成为一个英雄人物。但没几耐，这个的金有树他患上了肺癌。因为那个的高昂的是医疗费用，令到金有树债台高筑。但是金有树所救回这19个人，竟然没有一个人去医院探望他，亦都没有一个人肯施予援手帮助他。所以这个金有树他最后尾他写信去市政府那里说，他说我救了19条人命，但现在谁来救我的命呢？最后这个金有树他在无助之中孤独的来到去走向死亡。他后悔自己那种见义勇为的行动，他感受到冰冷的人情世故，深深的悲哀。他过身之后，19个人之中被他所拯救19个人之中，亦都没有一个人是送他最后一程。只可惜金有树他未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以致他感受在社会当中那种的不公不义。若果他能够认识我们所信这位的救赎者的时候，他对事物的看法就会完全的改变。我们效法基督去行善，不是盼望有回报，或者是得着某一方面的好处，不是。在经文的第7至22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其实就是约伯感觉同神同人隔绝那种的痛苦。由7至12节是讲出神用各样的方法来到苦待约伯，这个是约伯在当中的感受。约伯说，他说神在四围来到攻击我，他的愤怒向我来到是发作。然后在13至21节这里更加提到受苦中的约伯忍受到是亲戚，忍受到 是同族的人对他的厌弃，连那些工人那些妹仔下属都藐视他，亦都因为他那个皮肤病那个溃烂，以致他就口臭，真的口臭，以致他的老婆都是憎恶他。其实在那个痛苦当中，身边的人给到一种的支持是非常的重要的，但约伯在这一方面他完全感受不到，他整个人差不多是去到崩溃一个的地步。约伯他尝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他看回自己身体的形象，他发觉骨瘦如柴，牙齿脱落，他不禁悲从中来，声泪俱下，他忍不住，他说在21节他里面怎么说呢？他说我朋友啊，可怜我，可怜我，因为神的手是攻击我。就在那个幽暗深谷当中，在肉体和情绪濒临崩溃之际，约伯突然间，你看看经文，真的约伯突然间他是有一个惊讶的宣称。我用一个形容词来到讲这个惊讶的宣称，就是说他 絕地的反彈，在一片的黑暗當中，約伯是已經走投無路的了。在最深的艱難當中，反為他得著最深的屬靈洞見，好像在谷底那裡，在谷底的時候，唯一的出路，你就是說向上來都是跳躍，向上來都是跳上去。當約伯他不踎低，踎到最低的時候，他用盡力一跳，怎知這一跳就竟然是跳入神的懷抱裡面，他看得見救贖主的能力。有一首的詩歌，這首的詩歌就是說，我心靈得安寧，我心靈得安寧，就在這個生命聖詩的342首裡面，裡面的歌詞是寫得非常的美好。在19世紀美國芝加哥有一位的律師，他叫做是 Horatio Spafford，这个的律师有一次他跟四个的女儿和他太太是想着是一起坐游轮去度假，但是 Horatio 他因为工作的缘故要临时留下在芝加哥要做一点点的守卫，他稍后才去这个的英国是跟他的家人会合。但是怎知家人在那隻游轮当中发生了意外，四个的女儿都是死了过身，只有太太是侥幸的生还。当这个 Horatio 他是坐船去英国想着是领回四个女儿遗体的时候，这一隻的船在途中是去到在大西洋某一个的地点，个船长话俾佢听，嗱呢一度就是你屋企人发生意外的地方。在那一刻，虽然那个的悲伤是笼罩住 Horatio 佢嗰个的心，但系突然间一种无名的安宁却是涌现在那一刻，圣灵让他来到写出这一首的诗歌，我心灵得安宁。歌词说，有时享平安如江河平又稳，有时悲伤来就似浪滚，在任何的环境我已蒙主引领，我心灵得安宁，得安宁，我心灵得安宁。在约伯记当中，或者在基督徒的经历当中，原来在最黑暗的时刻，反为领悟到最深奥的真理。在23至27节，约伯在绝望当中找到希望，约伯他的希望是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形容这个是救赎主，救赎主在或者是救赎者，在希伯来文就称为 Goel， Goel 就是说呢，如果英文就是那个的是 Kinsman Redeemer， 或者我译为是一个近亲的救赎者，近亲的救赎者，近亲救赎者就是在希伯来那个的历史文化当中，其实是一个是很重要一个的观念来，就是说当一个的家庭他遇上困难的时候，他的一个最接近的亲人，通常是可能是有血缘的弟兄姊妹啦，就可以是介入 施予援手，例如家庭当中某一个成员因为欠债可能要做奴隶，要做奴隶来到是偿还那个债项，但他最接近的一个亲人其实可以为他还债，以致让他从那个奴隶的捆绑当中得着释放。圣经当中有一个的故事是描述这种的关系，大家知不知道是哪一个故事呢？你一定知道，就是在路德记里面的路德和波亚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古代的爱情故事。波亚斯就成为路德那个是近亲的救赎者 Kinsman Redeemer。 约伯他在最绝望的时刻，当他一无所有，资产完全失去，家人失去，健康失去，在这个时候更加可能觉得自己都可能不久于人世了。所以约伯他是需要一位的救赎者来到将他拯救出来。其实这个的救赎者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其实就是神另外一个的宣称。神另外一个的宣称就是救赎者。在出埃及记六章六节里面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棒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先知以赛亚也都同样形容神是救赎者，他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这些是在旧约的经文当中，是神被称为救赎者，或者是叫做近亲的救赎者。而整本圣经最重要是关于救赎者的例子是在哪里呢？当然那个的高峰就在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为全人类的罪是付上这个的赎价。保罗很清楚在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引用了这个我们叫近亲救赎者这个的观念。圣经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一个的近亲救赎者一定要满足到三个的条件，然后才可以做救赎。这三个的条件就是说，第一，这个人一定是跟对方是有关系；第二方面就是说，这个人是有能力作这个的是买赎或者是救赎；第三就是说，这个人他是愿意是这样做。但我们详细都是讲多少少。第一就是说，旧约的近亲救赎者是要跟对方是有那种的血缘关系，才可以成为这个的家庭或者当中成员的这个的赎罪或者是赎价。这个也都是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世上的时候以人的样式来到做救赎。他跟我们一样是流着人类的血。小时候在香港居住的时候，因为天气是潮湿和热的缘故，周不时都有一些的蛇虫鼠蚁在这个的 街上边或者屋企出现，通常我见到呢啲嘅昆虫咧，我就会一脚就踩落去，咁咧踩完之后咧就毁尸灭迹，咁啊，所以咧，其实我细细个嘅时候都好残，好凶残。但若果有一日，如果我经过一条嘅街，经过一条嘅街嘅时候，我见到一堆曱甴，我想踩死佢哋，但啱啱又有另外一个嘅佛教徒系经过，佢咧就唔想杀生，佢咧我好想通知呢啲曱甴咧，你快啲嘅走啦，因为咧你唔走嘅话咧，有人就会踩死你，所以咧佢同曱甴讲：你快啲走啦，可唔可以啊？梗系唔得啦，系咪？当然唔可以啦。如果佢想话俾曱甴听你要走啦，因为有人嚟到踩死你，佢一定要首先这个佛教徒首先一定要变成一只曱甴。佢变成一只曱甴先可以同呢曱甴沟通，然后先话俾佢听你快啲去走。嗱，我年轻嘅时候有一个广告咧，就真系非常嘅深入呢一个嘅民心，就系呢一个嘅雷达杀虫水。啊，呢一个嘅广告就系话咧，有一只嘅曱甴，有一只嘅曱甴咧就敲门，敲门之后咧，然后话系阿松介绍我嚟噶。然后另外一只曱甴就开门，咁啊两只曱甴咧系倾倾下底嘅时候咧，那个雷达杀虫水就真系杀到啦，咁两只曱甴走都走唔切。主耶稣佢降生亦都系一样，佢以人嘅样式同我哋一模一样，佢同我哋都系流同一样嘅血，佢同我哋一样喺地上。一起去经历肚饿、忧患，以及是被人出卖。作为救赎者三个条件的第二个就是说，救赎者有能力去付出这个的代价。当你的朋友他财务紧绝，所以被银行封了间屋，但是你觉得真的很不忍心，见他要可能要瞓街，你就跟银行说，你话咧，我好想帮佢嚟到系赎翻间屋。嗱，你咁善心，梗系好啦。但系你咁善心，你必须系要有能力，你要有镭，你要有钱，你然后先至咧可以帮佢赎呢一间嘅屋。主耶稣，佢用乜嘢嚟到买赎我？买赎你呢？用钱？用黄金？用股票？一啲都唔系，系用佢嘅宝血，系无价宝嚟到付呢一个嘅代价。彼得前书咁样讲：，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存留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除了是同对方有关系，有能力付呢一个嘅代价之外，更加就是佢愿意，肯愿意。主耶稣佢自己话。我不是被迫来到世上，我不是没有选择之下才来，乃是说他是完全的自愿来到这个世上。约翰福音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写的，我有权柄来到是写了，也有权柄取回来。所以耶稣基督他完全符合近亲救赎者一个 kinsman redeemer 的三样资格。在23节至27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约伯，纵然他肉体和心灵上都 都承受极大的创伤，纵然他认为神没有用篱笆围住保护他，但约伯仍然的信靠神，仍然的知道他的救赎主是永远的活着。约伯并没有让苦难模糊了他的视线。翻回来现实生活当中，你和我基督徒的生命又是怎样呢？今天我们面对前所未有的疫情病毒，我们面对全球性的世俗主义、消费主义，或者是社会不公、是非颠倒的一个的时代，究竟我们的信仰的根基有几稳阵呢？在我的生命当中，其实见过不少的基督徒因为平时是没有好好的跟神是建立关系，或者是缺乏了应有的教会生活，以致在安逸的环境当中慢慢的觉得再不需要神，结果就是远离神、离开神。又或者稍微遇上一些的逆境困难，就对神是失望，因为觉得他所信的这个神满足不到他的需要，反而觉得信耶稣是成为生活上面的障碍。若果不信耶稣我可以跟大队，若果我不信耶稣可以跟随潮流文化，我可以吃喝玩乐，我可以用一些的手段上位，我做人可以圆滑啲，我想做就去做，我完全冇问题。但我挂住呢一个基督徒嘅身份，我因为有基督徒呢个身份，硬系觉得唔系几好嘅。我做以上嘅一啲嘅事情，最终就谂，若果系甩咗呢一个嘅基督徒身份，就会更加嘅轻松。我观察到，其实无神主义，无神主义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思想上的无神主义论，另外一种就是生活上的无神主义论。什么叫做思想上的无神主义者呢？就是说不信有神，这个世界哪里有神呢？世界上这么多苦难，若果有神，为什么他容让这些的苦难临到？为什么他不控制这些的苦难？你看看，好人就乞食，坏人就享福，公不公平？哪里有神呢？当然今天你和我一起参加主日崇拜，我们不会是思想上的无神主义者。另一种就是说生活上的无神主义者，你问这些生活上的无神主义者，你信不信有神？他就说有，宇宙这么复杂，花草树木大自然是这么漂亮，这么漂亮，一定是有神创造，一定有神在背后来到是掌管。但你又会发觉在他那个的生活的里面，神在他的生命当中其实是好像毫无价值一样。回想过去一个星期，为什么好像觉得行事为人工作，我做任何的决定，我所有的原则，好像我不需要 是考虑神的，是由我自己来到去作任何的决定的。我发觉在过去一个星期当中，似乎神在我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出现过，是直到星期日早上崇拜十一点半那一刻，神就出现了。完了崇拜之后，神又在生活当中 在我的人生当中又再消失，又一直去到下一个星期日的早上十一点半又再出现。若果你或者我是这种的生活方式，你或者我都是生活上面的无神主义者，神根本就不重要在你身上，他没有出现过。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不要跌入这个的光景当中。过往一段日子以及未来，我们不知道有多久的时间，我们不能够是回到教会一起聚会，亦即是说可能我们没有人提醒我们，没有人与我们同行，我们更加是容易跌入一个的属灵黑洞当中，我们都不察觉。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都是能够警醒祷告，在生活当中我们连结于这一位是永远活着的救赎主。我们一起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面对生活上面的挑战，面对生活上面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有信心来到去倚靠你。纵然有时候我们看到你好像是在沉默当中，你并没有直接来到回答我们的问题，但帮助我们仍然的是以信心来到是倚靠你。在你静默的背后，其实已经有那个答案，其实已经有你的心意。帮助我们是我们自己是有限的知识，有限的智慧，我们不会去妄断是你的作为。主啊，盼望今天的信息都是坚固我们，看到主耶稣这一位的救赎主，他的能力，看到他是永远活着，由开始到末了。主耶稣更加是医治我们伤口那一位的神，在试炼之后亦都是祝福以及是赏赐的那一位神，叫我们不要让环境模糊了我们的视线，看不到这一位的救赎主。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以下我们唱一首的回应诗歌《主活着》。